早前计划经香港转机，期间因为签证问题在香港国际机场禁区滞留四日，当准备离境前做检测呈阳性，经四日化验才确认是 Omicron 病毒，是香港第四宗的 Omicron 确诊个案。而新个案男患者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患者逗留过的机场禁区早在今个星期一已经纳入强制检测范围，曾经是该处逗留的人士最迟昨日接受强检，暂时未录得相关确诊。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今日将会公布香港健康码的详情。据了解，在本港境内记录市民行踪的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几日后会推出新版本，给有意到内地的市民上载更新。用户可以将出行记录和健康申报等五项资料打包传送到本港境内的云端，打包资料可以上载到香港健康码，当过关到广东省的时候，香港健康码和粤康码对接，用家就可以享有豁免检疫的待遇。特区政府理解到港人对安心出行设有追踪行程感到忧虑，因此程式不会加设自动追踪功能，而存放在程式内的出行记录在31日之后会自动删除，亦都不会自动上载和香港健康码连接。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移民潮触发的学生退学和教师离职潮持续。香港中学校长会最新的调查显示，上学年中学生退学和教师离职移民的情况较早年严重。离港升学或移民的正移出学生人数按年增加一倍，平均每校32人退学，按年升 70%。 该会表示，人才流失直接影响香港未来发展，促请要反思如何重建社会对教育的信心，并且研究适合本港的每班最理想人数，在中学推行小班或者中班教学。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明报发现三本诗集在公共图书馆网页的搜寻结果是显示没有符合的检查结果，涉及的周汉辉《光隐于尘》、曾永聪的《界和同修》以及陈理财的《漫长的雾》、《幽黑的光》，其中《界和同修》内容涉及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康文署回复说，当发现有关馆藏涉嫌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就会以严肃的态度处理，暂停馆藏服务，并且同有关部门研究是否违法。明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停辦一屆的實體工展會將會在今個月11號至到明年1月3號重返維多利亞公園。今屆工展會有400多個展商，合共設有830個攤位，產品包括5元鮑魚、10元圓條星斑，亦都設有1元優惠產品。工展會亦都設有防疫措施，例如現場不設試食，入場市民要使用安心出行，又會在活動網站恆常更新輪候時間，以防过多人排队聚集。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尖沙咀钟楼今年是他第一次鸣钟100周年，康文署将会安排钟楼在下星期四下午6点再次鸣钟，市民到时就有机会听到消失了71年的钟声。香港文化中心准备推出一连串活动，与当年铸造铜钟的铸钟厂、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从历史、建筑、文化、报时等多个角度呈现钟楼不同的面貌。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香港国际机场必须要保持运作，才可以确保本港物流货运正常，让市民生活如常。最新一宗 Omicron 确诊个案患者上个月24号从卡塔尔抵港等候转机，27号接受离境前检测，结果呈阳性。机管局表示，按滞留旅客的安排处理，会要求逗留在指定范围等候，并由保安人员看守。社论说，不同个案都反映不同漏洞，机场运作必须要每日审视不同情况。成报社论。 大公报社评，香港健康码的详情有待特区政府作具体说明，但是一般意料，类似澳康码和粤康码会是实名制，具备追踪功能，可以上载针卡和检疫资料。社评指，圣诞新年假期快到，大批海外留学生即将返港，怎样精准防控疫情备受关注，健康码早一日推出，香港就多一份安全，和内地通关就多一份保障。大公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说，公屋联会分析2014年起出售的居屋以及是六字居未保价转售个案，发现业主第三年起转售平均升值大约一倍。社评说， 資助房屋政策的本意是為沒有經濟能力購買私樓的家庭提供可負擔的住房，而並非轉售圖利。政府有必要設定更嚴格的轉售限制，保證資助房屋自住不炒。文匯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突然轉趨強硬，指高通脹並非暫時性，考慮加快減買債步伐，令人擔心可能提早加息。社論說，新變種病毒 Omicron 突然出現，對經濟前景帶來難以預測的變數，聯儲局暫時將側重點轉向通脹，但目標隨時會因應疫情而再次有改變，說政策已經轉向言之尚早。星島日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咁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咁但系出九龙方向嘅意外咧，喺大约两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啊。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咁啊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马窝，反方向入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咧就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好噶。咁大家嘅车龙咧都系排到去马窝对出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马窝。咁而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几分钟啦。咁但系车龙一样噶，都系排到去马窝对出。喺九龙啦，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雨晴轩。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雨晴轩。较早前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郭德杰道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大埔道入沙田方向近住郭德杰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一段车多啦，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非常之繁忙，排到去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日举行。纺织及制衣界的选民主要是来自香港纺织业联会和10个指定业界商会的成员。 在培养业界人才、提高纺织品总出品方面，两位候选人会有什么政策建议？ 星期四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这个界别的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啊，各位观众听早晨啊，各位听众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咧，你听紧嘅系千禧年代。因为咧选举论坛喺八点钟举行嘅关系啦，所以千禧年代咧昨日起已經係開始係九點過後先同大家見面啊！咁啊，同大家講下關於疫情啦，尤其是呢個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啦。咁啊，昨日咧就係多咗一宗嘅變種病毒 Omicron 呢一個嘅確診個案，咁啊累計輸入個案咧又到四宗啦。咁呢一個個案咧就係講佢係嚟從一個從尼日利亞係經卡塔爾嚟香港嘅一個男人啦。咁啊，上個禮拜三係抵港嘅，咁香港等候轉機。咁啊，因為當時香港咧係仍然未將尼日利亞咧列为 A 区呢个高风险地区嘅，咁佢呢个男人亦都因为一个签证嘅问题啦，喺机场嘅限制区咧系逗留咗四日，咁啊直至离境之前咧先系做呢个嘅病毒检测啦，最后系证实咧系有 Omicron 变种病毒嘅，咁啊期间就留过喺一号客运大楼啊、五楼产区同埋六楼产区都系留过嘅，咁而家就系呢两个地区都系列咗为一个强检嘅范围，有20名嘅机场员工咧都系要检疫嘅。讲到 Omicron， 咁啊见到專家啦，喺港大微生物學系咧都話係已經分離出咧 Omicron 病毒嘅變種。所謂分離咗呢種病毒，其實有啲咩實際嘅幫助咧？對於研究方面，又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有港大微生物學系主任杜啟宏，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杜啟宏，我想同大家講下咧，而家話喺Omicron 嗰兩宗嘅個案確診之後四日咧，就已經係成功分離咗呢一個 Omicron 變種病毒株啦。其實呢個分離嘅步驟，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係乜嘢嚟咧？有啲咩嘢特別意義咧？又 嗱，其實我哋分離即係其實我哋俗稱係種嗰隻病毒啦，咁就用啲細胞線去種出嚟嘅。咁其實種到出嚟最緊要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做唔同嘅實驗。去睇下，例如嗰個病毒會唔會影響個疫苗嘅效力啊？會唔會影響個傳播性啊？或者係會唔會即係病毒其實係會唔會即係對人類嗰個傷害會大啲，定係病情會唔會輕微啲咧？咁我哋有咗呢個病毒之後咧，就可以做啲實驗去揾啲答案出嚟咯。 所以嚟緊攞咗呢一啲嘅分離咗嘅變種病毒株咧，可以下一個步驟係做啲乜嘢咧？其實？ 我諗最緊要咧就係睇下對嗰個疫苗嘅效用。咁我哋點樣做咧？就會睇下，例如打咗疫苗嗰啲病人抽嗰啲血，咁佢裏面有啲中和抗體嘅。咁我哋比較翻嗰啲中和抗體對呢隻變種病毒同埋之前嘅病毒嘅分別咧，咁我哋就可以俾到資料，我哋知道啊呢隻病毒會唔會個疫苗係有效啊，定係冇效？咁呢個就好重要啦，因為如果發覺個疫苗即係個中和抗體係中和唔到呢隻新嘅病毒嘅話咧，咁我哋就會比較擔心啲疫苗都會冇效。咁但係如果個中和抗體都可以中和到呢、這個新嘅病毒咧，咁我哋就可能即係相對嚟講就冇咁擔心啦。 嗰、那個實際做法係點做？因為我見好似又話了解一啲打咗疫苗嘅人對 Omicron 嘅抵抗力啦，又會了解一啲感染過變種病毒嘅一啲康復者對於 Omicron 嗰個嘅抵抗力，係咪都會做呢一方面嘅研究？具體又會點做 嘅？係啊，兩方面都會嘅。其實因為打咗疫苗或者係受過感染嘅病人，佢裏邊即係身體嗰啲血裏邊都有啲中和抗體嘅。咁我哋點樣做呢？就會將佢哋嗰啲血啦，咁咧就會同個病毒混合埋一齊，咁跟住咧就會睇下喺啲細胞線嗰度可唔可以嗰個病毒係咪仲生長到啦？咁如果佢生長唔到嘅，咁即係話嗰個抗體可以中和到只病毒；如果生長到嘅，咁即係唔可以中和啦。咁憑呢個方法咧，我哋就可以知道嗰個病毒係咪即係個轉變有幾犀利咯。 但暫時睇咧，譬如這個 Omicron 對於一啲打疫苗嘅人，對於疫苗究竟有幾大影響咧？有冇睇到一啲好初步嘅結果咧？已經 嗱，暫時我哋就未有任何結果住嚇。咁、只得咁，但係因為我哋知道呢個病毒佢嗰、那個刺突蛋白嗰度咧，嗰、那個變異某一啲變異咧，係之前有啲實驗咧，我哋知道係可以影響到啲中和抗體嘅。咁所以我哋就懷疑啦，呢隻病毒可能會更加影響到個中和抗體。咁但係即係呢個只有推斷，一定要係做咗個實驗先可以證實到咯。 有冇評估過對於疫苗效用嗰個影響力係可能減少幾多咁？有冇呢啲數字 暫時就未有呢個數字啦。咁所以我哋因為我哋先啱啱先分離到個病毒啫，因為我哋仲要做好多嘢先可以去做呢、這個即係中和抗體嘅實驗嘅。咁、一有嗰啲資料咧，咁我哋就會更加清晰。 嗯，預期幾時會有結果啊？大概？ 希望兩三個禮拜內咯。 嗯，因為我見今次都係算話係亞洲即係最快分離到呢、這、一個Omicron 嘅變種病毒株嘛。其實有冇原因咁厲害可以咁短時間分離到嘅咧？ 其實我諗全世界都好多即係科學家都一直分離呢只病毒噶啦。咁咧就其實分離呢只病毒就唔係話有啲咩好特別嘅嘢嘅，咁都係用翻我哋平時做開嗰、那個分離病毒嗰個方法。咁只不過係因為我哋因為我哋個團隊咁即係呢一兩年都係即係長期都會分離唔同嘅病毒嘅，咁所以我哋都比較有即係都幾有經驗去做呢樣嘢，咁所以都可以喺幾日裏面可以分離到呢個病毒咯。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呢樣嘢唔係淨係我哋有呢個能力嘅，其實全世界都好多科學家都好努力去做緊呢樣嘢嘅。 我想知即係分離咗呢一個病毒株之後，對成個疫苗嘅研發係咪都有推動嘅咧？ 係冇錯因為尤其是係呢、這個滅活嘅疫苗啦，咁滅活嘅疫苗就好需要嗰個真係分離咗個病毒先可以去整到出嚟嘅。咁所以分離個病毒株就對呢、這個即係呢啲疫苗嘅發展好大影響咯。 但系呢一个净系喺灭活嘅疫苗先至可以有用嘅咋，即系你哋分离咗之后，其他药厂系有冇用嘅呢啲？ 其实嗱，即系当然分离咗之后咧，咁其他平台嘅疫苗咧都有帮助嘅吓，因为咧咁分离咗之后，我哋先知道其他疫苗对呢个病毒嗰、那个即系个效力会系点样吓，咁所以咧就即系唔系话净系对呢个灭活疫苗有影响嘅，即系对所有平台有影响，只不过系。因為滅活疫苗是一定要靠那個病毒株去先可以整到那個疫苗出來，所以這個就這個是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你們現在沒有將分離了的這些資料或者數據是跟藥廠有接觸交給他們做的？ 即係我諗我哋即係全世界嘅科學家，我哋都會即係有需要都會分享俾佢哋去睇呢啲病毒，即係做咗病毒株嘅。咁當然包括即係唔同嘅即係藥廠啦，咁都係暫時阿袁教授佢同佢哋洽談緊啦。 另外我就見到世衛都提過話，近日有一啲嘅實驗室發現咧，呢個 Omicron 變異株咧，喺其中一種廣泛用嘅叫 PCR 核酸檢測入邊咧，就未能夠檢測到佢三組嘅目標基因，咁當中咧就係呢個嘅 S 基因啊，就係包括呢、這個。係咪呢個都係你哋研究嘅範圍咧？係分離咗成個病毒株之後？ 係啊，因為 有咩重要性或者呢一個研究方面？ 因為我諗我哋其中一個即係分離咗病毒株之後咧，就可以做一啲叫做標本啊，就可以分俾唔同嘅實驗室睇下佢哋個測試係咪測試到呢啲病毒。咁因為咧其實唔同嘅實驗室咧用嗰個 PCR 嗰個 test 都有少少唔同嘅。咁但暫時咧，例如。起碼在我哋醫院或者係衛生署，做嗰個 test 就冇問題嘅，因為例如我哋都可以檢測到呢只 Omicron 病毒。咁但係咧，因為我哋知道某一啲嘅PCR 個 test 可能係有機會影響到嘅。咁當然，咁所以就即係有咗呢個病毒株咧，咁我哋就可以將呢啲病毒株即係嘅即係整出嚟嘅標本啊，就可以分俾唔同嘅實驗室，令到佢哋咧可以。知道他们的 test 是不是还是可以成功测试到这个病毒。 另外关于这个变种病毒又涉及到一些基因的突变，我看到有些学者都推断说可能病毒是曾经在动物体内是有一些洗牌。另外我们都看到袁国勇教授，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他也都是估计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是因为非洲比较多艾滋病人，他们感染了之后体内的中和抗体没有办法完全清除病毒，令到病毒有机会存活并且持续突变。两个不同的看法，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即是在拿了这些数据之后研究方面有同不同意这两个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即我觉得应该是有多过两个，其实我觉得有三个可能性的。 咁第一就好似李勇剛阿袁教授講啦，喺一啲身體免疫系統差嘅病人，因為個病毒可以存在好耐，即係講緊幾個月，即係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嘅。咁喺呢啲病人裏面咧，佢可以個突變可以變得好犀利，可以有即係喺同一個病人裏面最開頭同埋最尾攞出嚟嗰隻病毒，可以有即係十零二十個分別都唔奇嘅。咁所以呢個係其中可能性啦。咁第二就係會唔會病毒喺個動物傳咗俾病動物，跟住喺動物里面再繁殖再传返俾人呢，咁呢个第二个可能性呢。咁第三个就係其实可能呢隻病毒慢慢演变嘅，只不过因为嗰个基因检测喺某啲地方可能佢冇做得好足嘅，咁所以呢中间即係变异咗嗰啲病毒冇侦测到，咁就突然间发现啊，我淨係搵到即係突然间好似有段时间冇咗啲病毒咁样，就突然间发觉个变异好大啦。咁、啊、所以我覺得呢三個可能性都有嘅。至於你話邊一個可能性最大呢，就好難講。咁當然即係我自己覺得可能就嗰、那個免疫系統病，即係免疫系統差嘅病人裏面引發出嚟嘅機會可能比較大啲。咁但係呢個都係即係有待去證實囉。咁同埋即係我諗嚟緊，即係我諗尤其是喺非洲國家呢，佢會攞返好多之前嗰啲標本出嚟再做返嗰啲基因排序。咁呢就從而咧可能會知道啊，會唔會其實有啲中間有啲病毒其實冇變得咁犀利 ，miss 咗嚇咁樣嘅情況。咁我哋到即係我諗呢啲資料可能即係陸續咧會即係世界唔同地方嘅科學家會發表出嚟咯。 但呢個就未必係你哋研究範圍啊嘛，係咪？ 係，因為喺香港咧，其實我哋即係喺香港好好，即係衛生署啊，或者我哋香港唔同幾個嘅團隊咧，都好成日去即係。去排即系做啲基因排序，差唔多每一个病人都会做咗基因排序。咁所以我哋要发现都发现咗噶啦。咁好似今次咁啦，其实第一个系卫生署好早已经发现咗有呢个 Omicron 病毒吓。咁、啊、但系香港有啲唔同，因为香港个个都会做呢个基因排序。咁但系有啲地方佢唔系个个病人都做嘅，可能一千个里边先做一两个嘅，咁佢有咪有机会 miss 咗咯？ 嗯，我另外好快都想问，因为见到寻日咧有一个 Omicron 嘅第四宗喺香港嘅个案啦，咁佢就涉及咧喺机场转机咁啊留咗喺度几日嘅。你自己觉得有冇啲乜嘢嘅措施要针对呢一类转机客啊，去即系防止佢哋流入社区个风险咧？ 啊，因为嗱我自己就唔系好清楚 exactly 佢哋喺机场即系呢类病呢类咁嘅旅客点样处理法啦。咁、但系我谂一般都系啊，第一件事就系、是。即係加強個檢測啦，即係例如佢嚟到香港嘅時候，即係尤其是高風險地區，佢如果喺機場逗留嘅時候，需唔需要話日日檢測咧？或者係呢啲好高風險地區嘅人，係咪直情唔俾佢喺機場度逗留咧？咁呢個即係第一啦。第二就係如果喺機場逗留嘅時候，佢應該喺邊個區域咧？即係點樣同其他嘅旅客或者係其他嘅職員？去分開或者做啲感染即係感染防防止感染嘅措施咧嚇，咁呢啲都要考慮。咁第三當然就係啲一般我哋都要做嘅嘢，即係戴口罩啊、潔手液啊呢啲咁。咁同埋第四就係啲通風啦。咁我相信但係機場即係都做咗好耐，咁佢通風應該都即係可能都應該冇問題嘅。咁但係呢啲都係應該值得注意嘅地方。 好啊，唔該曬杜啟宏，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拜拜。杜启宏咧就系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嚟嘅，咁同我哋讲到呢个 Omicron 嘅病毒啦。另外头先讲到机管局佢哋有一个回应传媒啊，就话正就相关个案向航空公司跟进，咁局方有严格要求所有航空公司咧需要安排旅客24小时之内转机，未能够符合嘅话，将可能咧系受到惩罚嘅。而家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二战结束之后，随着集中营的罪恶公开，几乎全世界都在控诉德国和德国人的罪行。但德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急于为自己开脱，以纳粹受害者的身份为自己开脱，或者是以自己对纳粹暴行的无知为自己开脱。曾经明确支持纳粹种族思想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就将一切罪恶归于希特勒，拒绝认错。他声称除非希特勒活过来向他道歉，然后他才会向公众道歉。1946年雅斯培出版了《德国人的罪责》这本书，他指出每个德国人都是有罪的，

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通关方面可能很快又再有一些新消息了。见到政府就说今日会有记者会公布香港健康码详情，就说率先给市民申请香港健康码和熟习它的功能，到正式通关的时候就可以畅顺地运行了。见到一些传媒都引述一些消息，就说据了解，包括星岛日报就说登记港康码就需要提供一些个人资料，包括真实的姓名、香港身份证、回乡证号码、住址证明、检测结果。如果要通关，也需要提供疫苗的接种记录。就说由于现在都是未知实际通关的日子，所以市民只能够在香港率先登记和试用。另外提到港康码，都是据了解可能会设红码、黄码、绿码，它的颜色就是和安心出行的强检标准是对接的。这样另外一些传媒都讲到，譬如举个例，红色就代表可能你是确诊者或者是紧密接触者，黄色呢就包括一些接受强检的人士，绿码呢就是才可以是获准是过关的，大概有这样的报道的。又想请一位嘉宾跟我们去谈一下整个港康码的设计想法，他有什么看法的。有智慧城市联盟荣誉会长杨全盛，早晨。 是，大家好，早晨。 早晨，杨全盛，刚才都讲到一些的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现在这个港康码有些话要提供各种刚才提及的这些资料？据你了解，是不是都类似是这样？ 是的，因为其实呢这些资料都应该会是将来就是大家通关的时候必须要就是在个港康码里面包含。因为其实同样的要求亦都是 apply 咗向呢个粤康码嗰度，咁其实如果要成功转换啦，我哋要做，咁其实呢啲资料都必须要市民要自愿提供咗，先至可以做到个转换嘅。 嗯，你觉得头先提及到，譬如要一啲个人资料啦，包括一啲住址啊、名啊，同埋一啲接种记录啊，仲有安心出行你应用程式啲上载嗰个嘅出行记录啊、等等，呢啲足唔足够咧？喺成个即系要防疫啊嗰个风险方面？ 據我了解啦，即係其實佢哋喺設計嘅時候，其實都希望盡量簡化，同埋即係攞最低嘅呢個個人資料嘅要求去做呢樣嘢噶啦。咁但係其實即係頭先你提到嘅即係嗰幾樣資料啦，似乎都係即係喺嗰個譬如內地佢要判斷你究竟係紅碼、黃碼定係綠碼嘅時候咧，都必須要譬如頭先你提過咗，即係你個人嘅基本資料啦，呢啲嘅譬如身份住址、身份證明啊，咁呢啲唔使講啦。咁你嘅住址就係因為可能睇下你附近或者你同一棟大廈會唔會有相關感染個案啦，咁所以亦都要需要知啦。咁再加埋就係你嘅出行記錄，其實都有機會需要係你自愿提供去上去嘅。 嗯，我见嗱，先就提及到自己嘅出行记录系上载啦。我见又话同时安心出行嘅手机应用程式版咧，可能有啲嘅业界人士话可能喺几日之内就会推出一个更新版。咁系咪即系一般市民用呢个嘅安心出行嘅话，都唔会佢嘅出行记录自动上载嘅，系要主动上载先至系会即系用到喺港康码嗰度嘅？一般就咁用都系好似平时嘅用法咁，定系点咧？ 我相信咧，如果以依家香港本地市民嘅使用安心出行嘅方法咧，就應該唔會有任何改變嘅嚇，即係亦都仍然會係將安心出行嘅你所有出行嘅資料保留，純粹喺你自己手機度，冇其他人或者會有，亦都唔會上載去任何中央伺服器嗰度嘅。咁因為呢個其實都係安心出行最初設計嗰個原意同目標啦，最大限度咁去保障各市民嘅即係大家嘅私隱啦。咁但係其實佢因為要對接港康碼關係咧，其實佢就需要你去 upload 呢資料，佢先至可以着到灯，即系所以我哋叫换到着到灯啊，变到黄码或者红码，其实佢就必须要根据你呢啲资料，咁变咗其实无可避免地呢啲资料就必须要上载，咁所以咧其实就嗰啲市民如果你需要做呢个港康码转或者要需要翻内地通关咁算啦，咁你就要需要做一个动作，就系将佢转换台你要即系 commit 或者係應承佢係俾力去上載呢樣咁嘅嘢。咁我相信呢個會係一個自愿嘅動作咯。咁隨住個應用程式更新，就好似以前啦，如果大家記得最早期安心出行咧，嗰時咪冇金卡上載噶嘛。咁其實去到後屘佢咪加咗功能，可以俾你上載金卡。咁其實一樣係自愿嘅啫。咁呢個功能，咁我相信個概念亦都係一樣咯。 即係可能都係額外加一個功能，令到佢可以轉換到去港康碼咁樣 咯。係啦，不過係一個程式做曬，就唔需要你再 download 幾個程應用程式咁樣啦。 嗯，各位嘅听众，如果对于而家港康码话今日啊，应该就会有记者会啦，去讲成个详情系点，又系点睇1872311、1872311点睇通关嗰个嘅情况咧？如果有港康码之后，又点睇？如果安心出行成个应用系点咧？头先教导之前讲到 Omicron 嘅病毒嘅，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咧？1872311、1872311，欢迎各位打嚟嘅。咁我想搞清楚啦，即系话而家如果唔去内地或者冇需要去内地嘅市民啦，系咪一般嚟讲唔需要搞任何嘢，唔需要更新个安心出行都可以用翻而家个版本咧？理论上， 理论上我相信是的，因为其实佢依家我哋喺香港本地，譬如你要用安心出行嘅地方就系食肆啊，或者系譬如诶一出入好多，即系譬如体育馆啊，或者政府场所啊等等。咁其实佢个方法冇变过嘅，咁所以其实你理论上你应该用翻照用翻旧版嘅安心出行咧，系完全冇问题嘅，我相信系吓。咁不过当然啦，如果你要做港康码转换，或者可能佢慢慢随住时间佢有功能嘅更新，咁呢啲你就即系当然最好都系更新啦吓。咁你只系唔用嗰部分功能，其实都唔影响你嘅用户体验，我相信。 剛才你提到話即係譬如而家用一個嘅港康碼嗰個功能落咗去安心出行呢度咧，就有啲似即係擺針卡嗰個記錄咁樣啦，即係更新咗多咗一個功能啦。佢係咪好似類似就係、是、我開咗安心出行之後撳入去，咁佢就駁咗去另一個網頁咁，係咪好似類似咁樣？ 我相信會係啦，具體當然依家要等佢最後出嚟個版本會係點嘅樣先知啦。咁但係我覺得都會係有另外一個加 add on 嘅功能，咁然之後咧就。你需要可能係申報你個人，因為佢依家其實安心出行冇填你任何個人資料入去噶嘛，係咪？咁我估計即係喺入邊就會變咗多咗，就係你需要填埋資料啦。咁然之後就喺入邊可以做埋一個類似登記嘅動作，將你呢啲資料上載同埋轉換成一個叫做港康碼嘅嘢咯。咁喺你過關嘅時候，咁你就可以攞住呢個碼港康碼，再成功過關之後，你就可以再轉成為粵康碼咯。 呢、這個做法有啲咩好處或者唔好處，或者據你了解，這個同澳門個健康碼係咪都係類似嘅做法？ 哦，好類似。咁其實最大好處就係起碼依家市民就唔需要再煩話要再做多幾個，即係要揾多個應用程式或者揾多個平台去做嘢。即係呢啲資料嘅即係申請啊咁樣，因為其實你個人出入嘅呢啲資料咧，安心出行入邊已經有齊曬噶啦嘛。咁同埋因為香港其實同內地有樣唔同嘅地方，就係、是、內地其實佢哋就同嗰、那個會係將呢啲健康碼係同佢個人。嘅微信，因為微信喺內地實名登記噶嘛，而綁定咗，咁就變咗喺香港就未必適用咯。咁變咗香港就用咗安心出行呢個方法，就會將安心出行綁定咗喺你個人同你個人資料綁定咗之後再去做咯。咁其實個概念都一致嘅，我相信呢兩樣嘢。咁只係因為香港安心出行最初 day one 嗰時個設計嗰個目的就唔需要你填咁多呢啲資料，咁所以你變咗喺申請依家呢個步驟嘅時候就需要保存翻呢啲即係。加翻補充翻呢啲咁嘅資料落去咯，係啊。 頭先一路講就係點樣將安心出行啦，或者一啲個人資料啦，變成如果你想翻內地嘅話，有個港康碼啦咁。咁如果真係要將個港康碼再變成內地嘅健康碼，即係以你了解，係咪可能都再需要一啲額外資料定點咧？ 應該就啲資料，我相信就應該都係嗰啲噶啦，就唔需要話特別再加，因為其實佢設計個港康碼為咗對接，就係希望攞齊啲資料，就唔需要再話你去呢度又要補充，去嗰度又要補充。因為內地其實嗰、那個佢哋嘅健康碼嗰個系統其實都係統一嘅，都係需要嗰啲咁嘅資料嘅。咁但係當然啦，每過一啲關口嘅時候，佢需要去到個別城市或者個別地方嘅時候，佢需要做一啲當地嘅一啲轉換。咁呢個喺內地都係咁樣發生嘅，即係譬如川州各省咁，佢哋需要，譬如喺浙江省或者廣東省咁，佢哋可能有各自嘅健康碼系統嘅嗰個曲。咁但係其實個轉換喺內地好多人都試過，其實相當簡單嘅啫。咁都係一個網上你可以自己做曬嘅一個動作嚟嘅。咁但係就你要做一個。你要做一個咁嘅對接咯。 但因為內地嗰個健康碼佢有一啲嘅即係追蹤啊定位，譬如佢另外有一啲叫做行程卡嘅嘛，即係叫做譬如即係向一啲嘅通訊服務商咧攞一啲通訊嘅數據啦，去了解譬如嗰個嘅用家過去一段時間喺內地邊啲地方啊等等，可以攞得到呢啲資料嘅嘛。咁而家我哋純粹用安心出行嗰個記錄。再掟上去港康碼，再變做內地嘅健康碼，就好似冇內地嗰個咁嚴格嘅喎，即係你覺得都未必係需要做到咁或者未必再攞咁多嘅資料，未必需要咁係咪咧？ 哦，首先分兩部分嘅。如果香港你自己安心出行嗰部分嘅肌肉，其實就同你頭先講出行卡個概念係好接近嘅。咁、但係如果你翻咗內地之後咧，其實你就用緊內地用緊成個地嗰套系統噶啦。咁、基本上你喺內地嘅出行記錄啊，或者各樣嘢，其實你因為佢譬如出入啲地方，其實都要掃你個碼噶嘛。喺內地嘅時候，其實你嘅出行或者你去過邊個地方嘅資料，其實已經係上載咗俾佢哋噶啦。其實已經係喺內地嘅時候。咁當然你翻到內地攞個粵康碼嘅目的就係、就是用佢哋個系統對接咁解嘅啫，咁所以其實你翻到內地都已經係同內地成個系統係一致嘅啦， 就會追蹤到你喺內地嘅唔同行蹤啦， 其實冇分別嘅啦。 OK， 好，好啊，唔該曬楊全盛，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好，拜拜。杨全成咧就系智慧城市联盟荣誉会长嚟嘅，讲到其实今日都会开记者会啦，详情香港健康码或者叫港康码啦，嗰个情况会系点咧？可能留意住，转头翻嚟晏啲嘅讲解呢个嘅情况啦。而家先休息一阵。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学界体育馆环节，揾嚟足球青训总监、前香港足球代表队黄振宇。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呢、這个地球上隐藏住好多超级人类。他们可以徒手潜入海底，在空气稀薄的高原迅速移动，还可以抵受超高温和超低温，在超乎想象的极端环境下生活。超级人类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超级人类主持人长跑侠鲁尔勇闯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拜会各个超级人类族群。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楼价咧就高企啦，佢都唔系净系讲紧个楼价喺啲私人市场嗰度，而家即系话喺居屋第二市场咧，嗰个嘅楼价都系非常之唔低。嗱，其实而家咧喺居屋同埋六字居咧都有一啲嘅转售限制嘅，譬如讲紧业主喺买咗之后咧，头2年之内咧系唔可以以高个原价咧去卖楼嘅，喺第3年咧就可以以一个自行拟定嘅价格喺居二嘅，即系居屋第二市场咧系转售单位俾一啲绿表嘅买家或者系白居易嘅朋友嘅，咁啊，咁而家見到咧，明報方面咧就有個嘅消息，就話係接獲政府消息，佢哋就話係收到，就話正研究咧係收緊呢個新建居屋以及啊綠字居嘅單位嘅轉售限制咁樣。嗱，成個情況究竟會點樣收緊法咧？見到公屋聯會咧最近都有一個嘅研究報告啊，講到咧喺近呢3年啊，一啲居屋第二市場嘅個案，佢哋都分析到唔同嘅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公屋联会总干事焦国伟，早晨。早晨，焦国伟。 系早晨，早晨。 焦国伟，想问下你哋嗰个研究系几时做，同埋研究咗几多个单位啦？呢啲数据系点样得嚟嘅咧？ 其实我哋就喺9月嗰、那个之前咧，嗰、那个数字就大概我哋揾咗有total 居屋同埋六字居咧，就有208个嘅一啲转售嘅资料啦。咁當中居屋咧就揾咗喺2014年開始啊，即係叫做政府復售居屋開始計咧，咁就有大概167个嘅成交一啲嘅資料做分析啦。咁綠字居方面咧，亦都係喺2016年度啦，政府係開始嗰個先導計劃喺新蒲崗嘅景泰苑咧，去到麗翠苑，我哋又有41个嘅單位嘅轉售嘅資料，咁 total 加埋就208个。 嗯，整体而家你哋睇到嘅资料啦，研究入边嘅单位啦，有几多系喺若干年系转售咗个单位嘅咧？或者佢哋嗰个升值嗰个情况又系点嘅咧？ 嗱，大概呢啲嘅最早嗰批，头先讲2014年即系叫出售嘅话咧，大概2017年嘅时间度就系叫做入伙啦。咁大概都系3至4年度，有啲可能都系2年几，即系最新嘅可能系到一啲2019年交楼都有嘅。啊，嗰啲當然可能少量一啲啦。咁睇翻，如果你話綠字居同埋居屋喺所謂未補價市場轉售咧，見得到大概係嗰個日價啦，平均我諗都有1倍嘅升幅嘅。喺居屋方面咧，咁實際上嗰個日價嗰個價錢咧，見得到平均大概就有253万。即是说比原价多了253万，六字居方面就叫做201万，两者都叫做接近1倍有多的。 253同201大概嘅日价都系一倍到。有啲乜嘢嘅原因影响呢一个嘅幅度，或者你觉得算唔算多咧？ 我都有睇返一啲私人楼宇一啲嘅情况呢，亦都参考咗差股处一啲资料呢。咁喺17至到2020年呢段时间呢，都有升幅嘅喺私人楼宇市场。咁大概喺就算不论喺港岛九龙新界都好呢，平均都叫做有两成嘅升幅。当然嗰个价格落难以对比，因为私人市场嘅价格都系比较贵。但似乎喺资助房屋嗰个嘅所谓日价嚟讲呢，嗰一倍有多呢，咁都系比较高嘅。咁變咗，我諗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都留意到喺轉大概三四年時間轉售咗，即係比較一個比較高嘅價錢咧，都係要值得留意咯。 即係整體係咪算係跑贏個私人市場咧？直情係， 我哋覺得係嘅，因為當然喺資助房屋裏面有一個折扣啦，所以係一啲嘅所謂600表人士去買嘅話咧，始終佢哋可能會係比市價有個距離嘅。但系同本身嗰個單位買翻翻嚟最初定價咧，似乎都有比較大嘅一個即係日價嘅比例。 嗯，係咪同你分析嗰啲嘅單位咧，嗰啲嘅大細啊、地理有冇影響到嗰個日價嘅情況咧？同埋有冇啲調轉反而係跌嘅咧？有冇原因嘅？ 跌就未見得到有跌啦，基本上就話有啲可能就升得冇咁犀利。譬如話邊啲冇得咁犀利咧，可能就譬如話喺梅窩嘅銀河苑咧，咁可能相對日比較遠啲啦，咁升嘅日價嘅比例就冇咁高，可能大概一半到啦。咁可能有啲兩年幾嘅，可能一兩個單位係喺落遠嗰啲，可能相對比較比例比較少啲。但普遍嚟講，我諗都有一倍，有啲甚至乎可能高接近110% 嘅日價都有。咁當然喺單位越大嘅話咧，佢嘅實際賺到嗰個日價咧，嗰個金額係會越高嘅，嗰個日價嘅比例可能少啲。但係賺嘅金額就可能好多。舉個例子咧，變咗我哋都留意到，譬如喺上翠苑喺荃灣咧，一個511平方尺嘅單位，咁有個轉手嘅資料就係去賺咗有380萬嘅日價。都是一个相当比较夸张一个数字。 因为睇返其实2018年有收紧过资助出售单位嗰个转让限制嘛，譬如话19年推嘅单位业主必须喺首次转让日期起计10年之后啊先至可以喺补价喺公开市场度转售啦。另外都如果你系唔补价喺居屋第二市场呢，就话头两年都唔可以高过原价去卖㗎嘛。呢啲做法有冇帮助呢？对于成个价钱上面成交方面， 其实会有一啲嘅影响嘅，当然比以往，可能我以前就五年之后其实可以保价卖啦。咁呢种嘅拉长咗嗰个转售限制系有啲帮助，但系又喺2018年，除咗转变咗个机制定价机制之外咧，房委会收紧咗嗰个转售限制，就未有就住所谓三年开始喺所谓居二市场自由议价嗰部分咧做一啲收紧嘅。咁正正今次我哋做嘅報告嗰個分析就係睇返呢一種咁樣嘅喺居二市場轉售，似乎當然數量上面未必係一個最大嘅比例，可能200間對比返過去居屋或者係六字居出售嘅單位都係比較可能都係上萬以上嘅，但係似乎嗰個日價上面個比例呢都係比較誇張。咁我哋都希望話喺呢方面入後嚟緊，即係長策都建議咗未有10年有咁多個資助房屋嘅興建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應該都要諗一諗喺呢一部分係咪仲要需要收緊一啲，令到真係呢啲單位出售嘅時候咧，大家係買嘅時候係真係以自住為主，就唔係話我等一兩年、三年到啊咁就去買咧，因為始終攞翻嚟個單位可能經過裝修，其實你入住嘅時間可能得翻一年兩年到嘅時間到就可以轉售，其實就唔係我哋想見得到情況。 你哋建議點樣收緊咧？因為我見到明報就話接獲政府消息，正研究就話收緊啲新建居屋同埋綠置居單位嘅轉售限制嘅，係咪都回應咗咧？呢個都 當然希望樂見有一個咁樣嘅考慮咧。我哋先諗咗就係話喺而家頭先所講嘅頭兩年咧，以唔高於原價去賣俾一啲所謂600表人士咧，喺呢一部分我哋希望可以再長到去五年時間。點解會五年咧？咁樣咁我諗都會睇翻以前我哋見得到頭先講五年。都唔可以俾佢保價轉售出去公開市場嗰個考慮啦。咁先做咗第一步先。五年我相信亦都唔係一個短嘅時間嚟嘅。咁總比好而家兩年嚟講嗰個考慮會多啲啦。業主係咪考慮嘅時候就唔係話 等多幾年到就可以轉啦咁樣。咁要五年嘅時間咧，相信都要去諗一啲可能成本效益啦，唔可以短炒嘅喎咁樣。 嗯，我見有啲意見話直情再做得盡啲，完全分割資助出售房屋市場同埋私人樓宇嘅市場。 呢、這個我哋都會建議嘅，咁我諗但係都可能要好多考慮點啦。譬如話喺除咗而家建議即係延長，當然延長呢個時間五年之後都可以放手嘅，咁我哋都明白。但係係咪其他嘅措施仲可以去諗咧？同埋我諗有一個部分就係話頭先講到一啲未來嘅資助房屋供應咧都會增加嘅話咧，其實喺未補價嘅市場，而家現時居屋加埋租置咧有38萬間係未補地價。咁、呢個市場上面個容量如果越大嘅話咧，我諗仲有其他措施再考慮嘅話，喺呢個市場裏面嘅流轉應該都容易啲嘅，所以我覺得喺有條件應該朝住大家分割個市場咁去考慮，應該就係比較好。 OK， 好啊，唔該曬招國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招国伟咧就系公屋联会总干事嚟嘅，头先提到咧就系明报引述消息就话，政府系正研究咧收紧新建居屋同埋六字居单位嘅转售限制。见到房屋署都有回复到传媒啊，就话房委会一直密切留意资助出售单位嘅转售情况，会适时检讨有关单位嘅转让限制啦。又话房委会咧已经喺2018年通过收紧喺2019年或者以后推出嘅资助出售单位转让限制。咁当时修订咧已经平衡咗社会上面咧对收紧转让限制的诉求，以及确保资助出售单位的流转和需求。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都差不多了，明天再跟大家见面，拜拜。